奉至人至慈的真主之名，你说我曾奉到启示，有几个精灵已信听，并且说我们却听见极易的古兰经，它能导人与正道，故我们信仰它，我们绝不以任何物配我们的主。赞颂我们的主超绝万物，他没有择取妻室，也没有择取儿女。我们中的庸愚常以悖逆的事污蔑真主。我们曾猜想人和精灵绝不能污蔑真主，曾有一些男人求些男精灵保护他们，因而使他们更加骄傲。那些男人曾像你们一样猜想真主绝不使任何死者复活。我们曾探视天，发现天上密布坚强的卫士和灿烂的星宿。过去我们为探听而常常坐在天上可坐的地方，现在谁去窃听，谁就发现一颗灿烂的星宿在等着他。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天上的万物将遭患难呢，还是我们的主欲引导他们与正道呢？我们中善良的有赐予善良的，我们是分许多派别的。我们相信我们在大地上绝不能使真主无奈，也绝不能逃避真主的谴责。当我们听见正道的时候，我们已信仰他。谁信仰真主，谁不怕苛扣，也不怕受辱。我们中有顺服的，有乖张的。凡顺服的都是有志于正道的，凡乖张的都要当作火狱的燃料。假如他们遵循正道，我必赏赐他们丰富的雨水，以便我借雨水考验他们。谁退却主的教训，他将使谁入在严峻的惩罚中。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，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，你们不要祈祷任何物。当真主的仆人起来祈祷他的时候，他们几乎群起而攻之。你说，我只崇拜我的主，我不以任何物配他。你说，我不能使你们主持祸福。你说，任何人不能保护我不受真主的惩罚，除真主外，我绝不能发现任何避难所。我只能传达从真主降世的通知和使命，谁违抗真主和使者，谁必受火狱的惩罚，并且永居其中。待他们看见他们所被警告的刑罚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谁是更寡助的。你说，我不知道你们被警告的刑罚是临近的呢，还是我的主将他规定一个限期呢？他是全知幽玄的，他不让任何人窥见他的幽玄，除非他所喜悦的使者，因为他派遣卫队在使者的面前和后面行走，以便他知道使者却已传达了他们的主的使命，并且周知他们所有的言行，并且统计万物的数目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